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20，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节目的周三特别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又要开启了。在开启板块之前呢，还是提示大家可以通过微博来跟我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昨天晚间我发的点歌帖。现在大家就可以点开评论留言了。当然待会儿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微博来留言。粉丝群里面有朋友在问在哪儿可以看直播。因为有一些直播方面包括短视频方面的调整，之前我有做一个小预告。那今天呢，我下了电台的直播之后，会把许诺大家的短视频终于要上线了，要发出来。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因为要调整平台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两周我们暂时都没有视频直播，大家就认真的听广播吧。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受到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和台风烟花的影响，截至今天的上午，北京西站、南站、北京站今天共有77趟始发列车停运。特别提示，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的当天就去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的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今年的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行，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突出服务开放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论坛和会议、展览展示、推介洽谈、成果发布等6类活动。预计明天的早间开始，自东南向西北降雨会逐渐的增强了。明显的降雨时段呢，在明天下午到夜间，周五的夜间逐渐的减弱结束。全市平均的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级别，雨量呢是东多西少，最大雨强每小时30到50毫米，降雨的时候平均风是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东部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这一次的降雨和台风烟花减弱的低压系统移动速度和路径密切相关，目前呢其移动的路径及影响范围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市气象台仍然将密切的监视天气，也及时的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你的故事谁的歌了。准备好来听歌了吗？今天点歌呢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欢迎大家，就是当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跟我分享，想要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的时候，都能够记得我们周三有这样一个板块，然后呢记得我的微博，周二的晚上到微博来点歌就可以了。此刻呢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微博粉丝群，因为我每周二都会在粉丝群里面来发布点歌帖，提醒大家。很多时候工作一忙就很容易忘记嘛。好了，接下来首先为小熊来送歌了。他说眼看7月就要过去了，2021年的余额仿佛已经不太多了。点一首黄渤的《过去了》，送给有严重拖延症的各位，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该为年初的目标行动了。对，你看像我这样有一点点拖延一点点的朋友，今天我都要许诺大家的这个短视频 多平台同步上线，我都要实现了。大家年初的目标都是定的什么呢？现在实现了多少了？七月要过去了，开启八月的时候，不能再拖延了，也不能再找借口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其实夏天给我的感觉是很适合行动啊，因为不会像冬天一样想把手脚都缩到衣服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要抓紧夏天的尾巴。三伏天儿说慢也慢，说快也快哦，八月中上旬，对不对？整个伏天就要过去了，夏天就会渐行渐远了。过去了，这一年又过去一大半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于黄渤的《过去了》。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第二条微博我的 J 语，评论可以给我留言。 二月也过去了，三月也过去了，四月也过去了，五月也过去了，六七八月过去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他妈过去了，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反正后来那些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下了决心又后悔，我是体力派才明白，说得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哎呀，怎么办？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蹦蹦蹦蹦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大后天也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 很可爱的一首歌。一月也过去了，二月也过去了，七月眼看着也要过去了，昨天过去了，今天也要过去了。是好像有一点点拿着一个这个戒尺啊，老师的教棍啊，在催促我们，对不对？时间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做了很多事儿，回头看就会觉得哦，这一年真的过得太快了。其实你没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回头看你也觉得这一年过得太快，所以与其都是这样，还不如赶紧行动起来。雨果微雨说，午后足够慵懒，花茶足够清淡，脚步为你放慢啊，为此放慢。耳朵竖起来啦，唱吧。刚才这一首来自于黄渤的《过去了》，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因为整个的旋律还是非常的上口的。好，都过去了，然后我们也要加紧赶接下来的路了。过去的真的就可以暂时的放下。积累的经验它会变成我们之后赶路上的一个动力和工具。但是呢，有一些应该去放下的，你内心告诉自己过去了的事情，就要像歌里面唱的一样，就过去喽。 听歌的同时，想要把你的心情，像刚才雨果微雨慵懒的心情，花茶淡淡的味道分享给我的话，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北京户口的北漂说，最近发生的事儿太多了，想点一首张韶涵的《破茧》。歌词当中写到，在逆风中破茧，尽管会挫折会心痛，但依然奋勇去战斗的才叫英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这种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很像此刻冲在前线抢险救灾的解放军的小哥哥们，也非常的像此刻正在奥运赛场上面拼搏的奥运健儿。所以呢，想在这个时候点这样一首歌送给他们，也要送给你北京户口的北漂，因为你在感慨嘛，最近的事情太多。不管，因为我现在暂时无法通过你短短的一句话能够感受到说这些事情是好的、忙碌的，还是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忧伤的、焦心的、抓狂的。但是事儿多，有时候在我看来，我经常在微博群里面跟大家说，忙一点是好事儿，对不对？在年轻的时候，在最该拼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做那些对的事儿、忙的事儿。张韶涵《破茧》这首歌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歌词确实很适合送给我们此刻真的还在河南抢险救灾的解放军还有奥运健儿们，加油。 我在噩梦中转眼直面着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情深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一阵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机会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不悔才放肆狂游，守护你一腔孤勇。那么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如果在噩梦中睁眼，直面着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精神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才叫英雄。抬头乱一阵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不悔再放肆狂游，守护你一腔孤勇。那 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面对困难的时候 就是要有这种勇往直前、迎难而上的感觉，不能退后。嗯，谢谢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带来的很有激情的一首歌。好，接下来很久都没有点歌的世界杯威武同学，昨天呢，他晚间用微博上面很可爱的一系列的不知道怎么打出来的表情点了一首歌，所以想要听到刘惜君《蔷薇印花馆》。虽然花季已经过去了，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初夏，还打了小括号说那是他最爱的季节，加油加油。夏天我跟他说也是我最爱的季节，不仅仅是因为名字当中有这个字儿，而是像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一样，就是温度刚刚好，或者哪怕有一点点热也好过冬天那个很冷的带给我的这种一定要缩起来的感觉，感觉要冬眠的这种感觉。因为一到了春夏，对吧，大家就会觉得哇，万物复苏，我也要开始好好努力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有生机，所以夏天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季节。对，我们在仲夏的时候已经开始在期待下一个初夏了。人生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像刚才第一首歌说过去了，前六个月又过去了，第七个月又过去了，但是我们都会很好的去迎接下一个季节的到来。蔷薇印花馆，一起来听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欢迎你给我留言分享你听歌的心情。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再美的浪漫也只是枉然，用多少付出换来的今天，还是走到这一刻。电影开场，爱情散场， 刘惜君《蔷薇映画馆》。这个夏天还没有过去，已经有人在开始期待下一个这个季节的到来了。生活真的还是挺美好的。小熊说，这周点的歌听完了，就是刚才那首《过去了》。下周该点什么歌呢？不想拖延，我都急着要听下周的歌了。有时候我们在感慨日子过得太快了，你这是着急吗？日子过得太慢了吗？希望这周赶快也直接就跨到八月份，八月四号去是吗？明天真的又要七月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时间真的是太快了。明天我们会跟好久没有来节目当中做客的三五堂的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 CBD 女厨神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可以让我们火辣的美食。喜欢美食的朋友明天不要错过了。接下来为司马瑞东送出一首歌。这首歌呢，魔手一剑同学说他也想点来着，但是又怕太伤感就放弃了。每一个人点每一首歌都一定会有他的理由，或许呢就是看了我昨天写的 J 语，说司马瑞东点歌的理由是此情此景，我要点一首陈慧琳的记事本，让歌声与微笑在欢乐中弥漫，让乐享下午茶浓郁着昨天今天明天的味道，总之开心就好。对，记事本确实是一首有一点点伤感的歌，但是因为昨天我的这语当中写到了提到了年少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写日记这样一个习惯，所以可能也勾起了很多人自己写日记的习惯吧。如果你在听歌的同时或者是听到我说的这些内容，你也有想要跟我分享的你的故事，欢迎大家来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每个周三下午都是我们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点歌分享你的心情。来听陈慧琳记事本。 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他反复骗着我，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 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怎么回事？昨天写了一个关于写日记的习惯，怎么就要烧掉日记本重新来过了呢？好了，歌嘛，不同的人听就是会有不同的心情和心境的。确实啊，魔手同学，你没有点这首歌是明智的。但是呢，点了这首歌的司马瑞东，我也觉得你可能看到了我写的这一语，分享了我的心情之后，是吧？每一个人看到同一段文字，联想到的自己也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关系，你们开心就好。魔手一见说，看七月八月的天气，晴朗的日子不多，快快逆转吧。没有办法呀，这不就是雨季吗？对不对？确实，每一个城市的雨季感觉好像就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他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说总有他活在飞扬的青春，恋恋不舍，故事还在继续，留在心里。这世界那么多人，真的，我们还能够留恋的、激起的，又有多少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匆匆而过的那些人，他们都还好吗？我们一起来先来听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听歌的同时，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你此刻来到我的微博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从前了，飞驰 心了，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浮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微博上面我手一件下一点的歌。歌词真的很好，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唱着一扇 雨果微语说，好有层次的一组歌曲，不是音乐，好有起伏的一个舞下，平淡中孕育蕴藏着炽烈，澎湃总要归于宁静。对呀，这也是我解释过很多次为什么都要大家提前一天来点歌，因为你们点的歌呢可能风格很不一样，然后歌词也会唱出不同的心情。那我希望呢，我在周三上节目之前可以帮你们好好的来编排一下他们的顺序，给大家一个慵懒，但是也像雨果微语说的，有起伏有层次的一个下午时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小琛呀，琛同学，也是我们一位新朋友来点歌的朋友。因为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所以呢，只能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板块，喜欢乐享下午茶节目，欢迎大家下周二的晚间到我的微博来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小琛啊，琛同学说，不是每一处的风景都值得停留，但每首歌都会藏着一段故事吧，你的或者是我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温一壶风尘下酒，那酒里有日月星辰，有人间烟火，有喜怒哀乐，有嬉笑怒骂，有别离无期，有重逢再见，有踽踽独行的对影三人，有卿卿我我的花前月下，治愈或者是治愈。一起喝一杯酒吧，就你就我，唱首歌给你听。他要点的是来自于戴荃的焦灼。好了，那我们就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一首新歌，而且呢这个新歌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这位新朋友描述的这个意境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谢谢你们的分享，也希望每一个周二的晚间都可以在微博看到你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带给我们，然后周三的下午茶时光就来听歌吧。节目的最后提示大家，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最后一首歌，戴荃焦灼，明天下午3:18再见喽。 浮沉海岸苦苦执迷，最后才只是一场梦寐。原来执念不准贪杯，偷了沧海一去难回。那些誓言连绵不绝，流浪耳边争着乔装妩媚。 眼照着只敢说情字无悔，从把眼泪喝下还醉，到最后骗自己说放得轻松，纵然谁都明白错了又错，也不愿把誓言捅破，说回忆太多，谁有人先看透结果，决定放逐自由的是我，从此一人彻底焦灼。还醉，到最后骗自己说放得轻松，纵然谁都明白错了又错，也不愿把誓言捅破，说回忆太多，谁有人先看透结果，决定放逐自由的是我，从此一人彻底焦灼。到最后骗自己说放得轻松，既然谁都明白错了又错，又何必再一次来过，说再见太多，绝情的话刺痛了一次又痛，何不放手在人间坠落，从此一人彻底焦灼，何不放手在人间坠落，从此一人彻底焦灼。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